尽可能的再变胖一点。 再见，大佐老师。 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每逢佳节胖三斤、 哦、 啊。这个既然都因为过节嘛，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团圆回家、嗯、啊，然后这个肯定回到家之后，自己的爸爸妈妈呀，然后亲朋好友啊，肯定都会在一块聚餐，吃一些好吃的啊。这个每天吃完之后啊，就是喝完之后再吃，吃完之后再吃，这不是？ 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睡。 那个 吃完之后就 吃完之后喝，喝完之后睡，睡完之后起来再吃，然后再喝再睡，再吃再喝再睡，再吃再喝再睡。 对， 哎，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理想中的假期生活啊、 嗯！ 这个说这么半天呢，也希望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假如说你现在正在赶往回啊、这个赶往火车站，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您现在已经在家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这两天吃到的好吃的。 嗯，还有未来想要在假期跟家人一起共进的各种餐食哈，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对，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第二种呢是这个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啦。 嗯，一起互动起来吧。 嗯，好了，哎，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非常漂亮的嘉宾。 嗯，美女嘉宾。嗯、 对，这个小韩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终于轮到我了，是吗？嗯，大家好，我是小韩。嗯，之前也来过两次。嗯，大家可能看过咱们节目的都知道，我是一个南方姑娘，我是杭州的，然后。刚才听主持人一在说吃吃喝喝，感觉都有点饿。然后嗯，其实昨天刚刚放假回来，然后今天就来上节目了，非常的开心。嗯，跟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嗯，双节快乐。 嗯，双节快乐！哎，对，在这儿也是要祝大家双节快乐、啊。 对，双节快乐！同时也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小美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对，也是非常感谢小韩能在这个大放假的日子里边还能来到我们的节目。既然来了啊，这个大家熟知我们节目的这个博虎点秋香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们是一档全媒体的互动交友类节目。既然说到交友，这个小韩不妨再给我们的新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呀，以及各方面的兴趣爱好啊、嗯、什么之类的，再给我们大家说一下吧。 好的，嗯，因为我是来自南方的嘛，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姑娘心思挺细腻的，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嗯、就是如果给我一件事情，我会很认真的去把它做好。但是因为由于小的时候很小就来到了北方，然后也是跟北方的同学比较多，所以就也跟他们一样，就是养成了一个比较大大咧咧那种性格，所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还是比较好相处的。然后如果一个人可以对我掏心掏肺呀、啊、什么的，我可以很就是双倍的去回报他。对， 性格非常好哈。那你有没有其他的爱好，也可以找一下自己的知音。 嗯，爱好我平时就是从小就是非常喜欢一些什么朗诵啊，就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的。 啊，就是所以你也是学习播音主持。 对，我学的是播音主持，就是非常的高兴能够在大学当中还能坚持我喜欢的东西。 哎，这真的是这个从小的梦想。所以说就是你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梦想要成为一名主持人、 嗯、 是吧？ 对。 哎，真的我就特别佩服这样的人。 你自己也是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这时候这样自夸真的好吗？ 哎，我觉得不错啊。这个非常感谢导播老师刚才给我的一个大脸的镜头。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因为我之前在外面就是接触一些就是高中想考大学的一些艺考生的时候，然后就是每次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我就是问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真心喜欢或者是热爱这门学科或者是这门艺术的。 嗯， 然后真的是有很少，相当少的一部分人是，而且还是特别颤巍巍的把那个手举起来。 嗯， 然后他们就感觉自己在整个的一个这种大群体里边有点格格不入。 其实他们可能当时是因为周围的环境的这个当时那个现场的气氛的原因哈，但其实真正坚持下来就会发现又有别样的一种风采和天空。 嗯， 对，所以也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的蜀寒他其实也之前参加过很多比赛哈， 对， 然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说好像现在还是就是他们学校 广播台，因为现在才大一，是不是？ 对对，就是很幸运的能够通过那个复试，然后进入到考核期，就是相信因为自己喜欢，所以相信也能够在这个阶段之内进到我，就是尽可能做到最好，让那个学长学姐们觉得我哎还不错，留着我。 是个有梦想，同时还会坚持自己梦想，不断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姑娘。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那个让笑涵把刚刚自己的那段愿望录成许愿池放到咱们的片花当中， 还真的可以有。 哎，真的，那就是笑涵有没有因为现在毕竟是大一新生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一个比较详细或者是这种自己的未来的规划？ 大一我觉得其实跟我想的也不太一样，就是在之前和进入大学之后。 那你之前想的大一是什么？ 之前想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老师啊学长学姐提醒我，就说你没有课的时候啊就不要在宿舍里待着，要一定要出去玩。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课的时候一直在上课，而且我想象当中的一些那种活动啊它都是在课下举行的，就是一天都非常的忙。再包括如果你要真的是当了什么职务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的话，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玩。 就把生活变得很充实很忙碌。 对， 可能跟自己之前就是尤其是 想的那个大学是那种特别宽松的没有人管的生活有点不大一样。 是曾经某一位老师就是天下共同的那位老师说说孩子啊努力吧，到了大学的时候 就没有人管， 解放了。 对，就解放了。 现在想想真的啊，这大学四年过得太快了，根本不会像这个某一位就是全世界的那个同一个老师说的那样。 对， 就是大学是没有人管你，或者说你真的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啊。当然话说回来啊，要是这个当然也看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想去找点事儿干。反正我大学四年过的基本上都是特别，就是相当于说非常充实。因为每天都在经手着学校学院里边的各种活动，也没有其他的时间来休息啊，或者是说就像之前那个同一位老师说的那样，你会有无限的假期，或者是说你可以不去上课呀，或者是怎么去点个名啊，假期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说大学肯定有它相应的一些活动啊，其实也是在体验着整个就是大学的整个的氛围。因为大一嘛，可能更多的是要融入学校，包括学校的气氛呀，学校整个的环境，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的风格，其实都是一个融入的过程，多参与一些也是。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让自己充实的，就比闲下来感觉要收获的比较多。 对，因为之前网上不是有那么一个段子嘛，说这个为什么你每天都感慨良深啊，或者说感慨颇多啊，因为太闲了。 对，忙碌起来生活也是充实起来哈，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对，但是在这么一个假期的生活当中呢，毕竟现在是国庆小长假嘛，这八天假期大家还是该开心的开心，该玩的玩啊，这个把这个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一些事呢先抛在脑后啊，把学习当中的事呢先封存起来，装到小箱子里，别把它全忘了啊。要不等开学之后你会 还有作业呢。 对，要不等开学之后你会很痛苦的。 对， 这个毕竟反正我爸爸经常教育我说一句话，你该玩的时候就玩，该学的时候就学。现在就是一个该玩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玩啊， 玩去。 对， 这个刚刚呢，这个笑涵也是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觉得这个人啊，或者是说这个性格跟你三观还挺合的话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酒吧魔力工厂以及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你的想法发送给我们。接下来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每逢佳节胖三斤。 Tilted stage, the role you made me play of the fool. No, I don't like you. I don't like your perfect crime. How you laugh when you lie. You said the gun was mine. Isn't cool. No, I don't like you. like you.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Honey, I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cake. Sa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get yours.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I'll be the actress starring in your bad dreams. I don't trust nobody and nobody trusts me.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的事儿啊、 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嗯，对，这个刚刚在我们的花椒猪平台上也有好多的朋友们分享了这个我们的直播，也有好多朋友们送给我们的很多小礼物啊，嗯、这个非常感谢各位啊、嗯，也祝现在还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或者说现在还在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啊，向你们说一声谢谢， 谢谢，欢迎关注哈，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着大家，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的岗位上，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当中，大家都要心情保持愉快。 嗯，对，嗯、这个既然刚刚说到了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嘛，然后我就特别好气儿，然后就在百度上查了一下这句话，没想到这是 一首诗。 哦，哎，大佐老师，快！学生月月要向你请教。 这首诗是这样读的啊、嗯、每逢佳节胖三斤，仔细一瞧三公斤，拼命减肥小半年，未到工程又过年、嗯、人瘦穿啥都百搭，人胖穿啥都白搭。 不行，我要把它誊写下来，誊写下来，然后抄三遍。 拿那个草书写成那个大字儿裱起来，放到家里是吧？ 对，在家里面一面大墙上面裱起来，每天面壁啊，吾日三省吾身，胖了吗？胖了吗？ 胖了吗？胖了吗？胖了吗？啊，这当 开个玩笑， 这也是我每日三省吾身的这个一句话。胖了吗？今天每次上秤量，哎，怎么又瘦了？ 哎，大佐老师又来拉仇恨了。 哎，没有，开玩笑啊。这个既然到了过节的时候嘛，刚刚我们也说了，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虽然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大家可能感受到的只是举国狂欢，在庆祝我们祖国母亲的这个生日，但是呢，过两天就要到了中秋节假期了。既然这个中秋节呢，这个就是合家团圆啊，这个在外面 工作的、上学的，还有这个同学们或者是孩子们都回到家里，一回到家，你看爸爸妈妈做什么呀？红烧肉、红烧鱼、啊，这个。我今儿干嘛报菜名来了 对，总之就是非常丰盛的一大桌饭啊，为你们端上来，热热腾腾的。 嗯， 欢迎回家。 对对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说让你最胖的那个节日。 最胖的那个节日，不堪回首的回忆。 不堪回首了是吗？ 就我觉得每个节日都容易胖。 那个笑涵先跟我们来聊聊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这个事吧，因为在之前上节目之前也跟你简单的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我发现我们俩是一路人。 哦，原来你们两个都是怎么吃 就是 胖的是吗？ 在旁人看来就是您应该胖一点而不是要瘦。 哦，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特意的去减肥啊什么的。 哎，你看看 这种话 也是拉仇恨的。 哎呀，其实我也就挺能吃的啦。 其实人家也不高了啦，就是1.87米呀、 一个意思。 对， 然后呢？ 然后其实该就是平时出去和同学逛街啊什么的，看到那种小吃摊儿，该买的也买，该吃也吃。平时逛超市也会买一大兜子零食，回宿舍备着。您平时那个什么下课啦就回宿舍也会吃，但是怎么就不胖呢？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对我们嘉宾来说是无效的是吗？ 就是 说说让你最胖的那个节日、对你来说是无效的。 我没有最胖的就是能让我胖起来的节日，但我有一个阶段真的是非常胖。 那是什么时候？ 那个经历发生了什么？ 可能是在我高一的时候突然长胖了10多斤。 嚯、 然后后来又瘦下来了，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住校，然后大晚上10点多在宿舍里躺着吃零食，就吃那种膨化食品，然后让我这个人膨胀了起来。但是后来过了半年一年之后又瘦下来了。 那你的这个自制力还蛮强。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在学校，尤其是刚刚住宿，然后可能跟舍友之间比如说互相分零食，然后慢慢的一开始就会容易胖。 可能是这样。 这个跟我有一点共鸣，因为我记得我研一的时候、然后当时大家刚入学的时候，因为刚刚经历过考试，就是研究生考试还都挺瘦的，然后尤其是咱们这专业嘛、然后后来进去了之后，我就发现那一个假就是一个学期大家都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宿舍4个人都特别爱吃巧克力，然后到了冬天 那没救了，基本上 对，到了冬天还是特别冷，大家就特别想吃一点这种高热量的东西，然后稍微的御一下寒。后来大家就是纷纷的从不知道从哪里都买来巧克力，然后互相去分。最终一个学期之后，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大家的体重，都是往上升了不少， 层层往上 升。对对对，所以我跟你特别有共鸣。但是后来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吧，毕竟就是还是要这个健康啊，稍微的健康化的生活和饮食哈。 对，这个我记得今天下午咱们台的节目，那个应该是 袁一姐的， 对对对， 女神 袁一，那个女神百分百，他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怎么样才能让你不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对，然后今儿我们就聊到了每逢佳节胖三斤的话题啊。这个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觉得这句话跟你现在的生活极其沾边，或者是说现在就是说的你这个人啊，这个抓紧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还有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同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居然说到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嘛，这个虽然别看啊，我现在在镜头里啊，因为之前有很多嘉宾都跟我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在镜头里边就是一个好胖好胖的大胖子。 是吗？这是哪个嘉宾说的？ 我不记得是哪个嘉宾啊，反正就是每次有嘉宾那个之前看过咱们节目直播的，然后在来到节目里边当嘉宾的时候，他们都不认识我。 哦，他就说哇，大佐好瘦啊！ 哇，你怎么那么瘦？怎么可以？你不是一个150这大黑又胖的人吗？当然不是啊，在这儿我要再重新申诉一遍，我现在只有150斤，然后1.87米。 哦，主要是因为个子高了。对， 既然说到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呢，真的啊，我这能有5-6年的时间都已经没再长过秤了。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哈，又到了佳节，那二位既然都是拉仇恨型的，有没有各自的秘诀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秘诀就是不停的吃 啊， 真的是。我就 上了一个假节目， 没有，我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可能明天要回家，然后过中秋节嘛，中秋节肯定就是一大桌子菜， 还有各种月饼甜食， 对，你比如说甜食那些高热量的，我之前在健身结束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懂就是该怎么健身，那个时候在健身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去吃一顿肯德基。 哦， 就热量巨高的， 人家不都是吃水煮？ 对啊，人家都吃水煮的，为了减少卡路里，然后我这边就增加这些油炸呀，又这个那个的，我就去吃那些。这个，既然说到每逢佳节胖三斤，我是真的不胖啊。 好吧， 就可能是过年的时候，可能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吃到脸肿。 哦， 然后两个礼拜 是不是？ 两个礼拜之后就消下去了。 哦，好吧，不太懂你们的世界。那我们的小美女呢？你有没有自己的秘诀？就是你也是很爱吃零食啊，很爱吃东西的，是不是？ 对，我觉得我的方法不太适合大家。 你是什么方法？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真的是吃的少，不是我特意克制，就是我的饭量就是很小。但是有的人嘛，一说哎，我吃少一点，就一碗就下去了。就是克制不住自己。但我觉得 吃的少， 还是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减肥，你还是就少吃点吧，就不要让自己饿着就行了，就少吃点嘛。 对， 为什么会有每逢佳节胖三斤这种话呢？因为你想一想啊，过节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每天只是吃吃喝喝，然后就睡觉，其他什么都不干，你把之前原来那种比较健康的生活又抛在了一边，或者说本身的生活就不健康。这个减肥的人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管住嘴，迈开腿，就能把这肥减下去。所以啊，这个易胖体质的人也不要在意每逢佳节胖三斤这句话，喝凉水都能长肉。 对，哎，好吧，这个感觉是又被捅了一刀这种感觉。对，但是确实，其实还是要保持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管体重啊，它的上升还是下跌哈、啊，其实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倡一种，在假期当中不要说太开心了，然后就变得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变得不规律，而是要保持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然后让自己开开心心的把这个假期过完。可能这个体重啊，它的这个数字仅仅也是一个数字，就不要去 care 它了，开开心心最重要，但一定要保持健康。 对，好了，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节目该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肖涵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以及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的博湖点秋香，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